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 光合积木制作， 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 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 六爻。 颜征明本想浅尝辄止，结果没忍住，程谦无力声本能地往后仰了一下头，却被一双手臂牢牢地锁住了，只觉得整个人都被那股熟悉的兰花香笼罩住了。他先是有些震惊，被动地承受着，第一次知道还能这样，有点怪异，还有一点不适。可当他意识到面前的人是谁的时候，那股浅浅的怪异感突然就变了味道。这突如其来的异样亲密弄得程前头皮与腰间一起发麻，脊梁骨僵成了一根棒槌。久闻其名而未见其真容的红尘千丈密不透风地将他包裹起来，他心里忽然长出陌生的躁动，喉咙发干，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好像该把清静经念起来了。颜征明忘情地抱着程前心道， 我也对不起师父。 他眉间的心魔印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纯正的朱砂色，继而收成了一滴血，没入了他额间，消失不见了。他胸前掌门印没得发出刺目的白光，颜征明没得回过神来，不知道掌门印又吃错了什么药，将额头抵在程前的肩膀上闭了闭眼。 先走，这里不是好待的地方。 程前面色古怪地上下打量着颜征明，依然不在状态。 这都是你从那本假清净经上学来的？ 他头一回真切地感觉到这道貌岸然的大师兄知道的事好像太多了。颜征明险些岔了气儿，顺手将手上蹭的污迹与血迹擦在了程前的袖子上。 闭嘴。 只见掌门印爆出的白光投射到了地上，落成了一片羽毛的形状。随着那里白光闪烁，羽毛轻轻地抖动，好像在前面指引方向。颜征明微微举起手中那会发光的小印石，循着带路的羽毛追了过去，对程前道：“ 开始。” 程前借着白光看了一眼他恢复了些血色的脸，稍微放下心来。 对了，你那…… 不行，不可能，别做梦，那本邪书已经被我烧了。 颜征明接口打断他， 我是想问你那句渐修一步一心魔是什么意思，想什么呢？ 一气夺人的颜掌门这才发现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自己一样热衷于不学好的，顿时尴尬的连头也不敢回，干咳了一声，他生气不由得弱了三分。 渐修力气重，杀气重，前期又中断体清修心，刚开始不明显，越到后来越容易生心魔。这是入门的时候师父跟我说的，他说同样的修为与境界，动起手来渐修是头筹，因此这条路也特别的难走，修炼更艰难，痛苦也更多。 颜征明说到这里，一直紧绷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点若有若无的微笑。 我当时听了这话，第一反应就是央求师父废去我的气感，坚决不当渐修，一定要换个别的道来入。 颜征明很少主动提起过去的事，程前静静地听着，感觉这话像是大师兄能说出来的。 后来师父吓唬我说，废去气感可以，但这个过程无异于滚钉床下油锅，好多熬不过去的干脆就蹬腿死了，一了百了，也不必在乎从哪儿入道了。我居然就信了他的鬼话，自己权衡了一下，虽然走剑道让人痛不欲生，但好歹比真死强，只好妥协了。 程前注视着他的背影，随着他的话音不由自主地想起初见颜征明的光景，温柔相比群妖谷的妖气还重，他就着那股妖气第一眼看见了大师兄，当时他就想， 这个人可真好看。 不过下一刻，他的感想就变成了， 这个人可真不是东西。那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程前抬手轻轻蹭了一下自己的眉心，严正明沉默了一会儿。 我不知道。 是朱雀塔吗？还是那以前扶摇山庄？或是百年里所见，乃至于年少轻狂时的青龙岛上？这样浮光掠影的想一想，便觉千头万绪，摸不着头脑，未曾怦然，便已经心动。严征明百感交集地看了程谦一眼，伸手理了理他额前乱发。 不知道，别问了。 程前便从善如流地转开话题。 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被困了多久，太阴山怎么样了？ 天眼处弹尽粮绝，韩渊估计也是强弩之末，谁也管不了谁了。就怕斩魔阵后，天眼处没有后招。 程前默然，没见识过不清楚，亲眼经历一番他才明白，如果没有天眼处的叛逆暗中偷换阵法，如果不是他们恰好被卷进来，如果不是李云手里恰好有一把真龙旗，没人能单枪匹马的破阵。吴长天在扶摇山外设下陷阱，绝不只是为了削弱韩渊的战力，这是一个杀局。如今斩魔阵破，恐怕天眼处再没有什么能阻挡韩渊的脚步，他会直入太行山，将一干自不量力妄图阻挡他道路的修士全部屠戮殆尽，继而北上京师，报他和天眼处和凡人朝廷之间的仇。 天眼处死有余辜，那个什么京城里坐龙椅的，我也绝对不相信他是个凡人。他每天自称万岁，能容忍自己几十年就须发斑白的老死荣华，看着手下区区一个天眼处源远流长吗？不可能的。 修士不顾问俗事，基本是约定俗成的。凡尘琐事容易分心，如果不是资质顶尖，必定妨碍修行。他怎么能既当皇帝又想长生不老？ 皇家有的是钱，有的是渠道，功法与丹药想要多少要多少，练不成拿药罐。再说你没听出吴长天那个意思吗？天眼处在朝廷中肯定受制于什么人，他们这些感觉自己无比正义，视人命为草芥的假清高，怎会受制于凡人？反正这些人是爱死不死，与咱们也没什么妨碍。可是韩渊这一路率群魔北上，杀孽必然深重，到时候我们是杀的还是不杀？ 就在这时，严征明脚步一顿，他顺着一个方向望去，只见那里似乎传来了一阵微微的光，引路的白羽毛径直循着那光芒而入。顺着光源方向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，视线豁然开朗，只见一道石阶跃然眼前。石阶或依山或依楼层叠而上，可这里的石阶却什么都没有，一层一层凭空摞着，通天似的一眼望不到头。程前忽然觉得体内真元好像被某种不明的力量压制住了，他一时间真真正正地变成了凡人，站在石阶下好似虫蚁一般渺如无物。 这是 好像是不悔台。 不悔台高108000阶，此间所有飞天遁地者皆如凡人，必由自己一步一步走上去。程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仰断脖子，普通人单是仰望便已经心生畏惧，遑论亲自上去。严征明试探着上了一步台阶，还没站稳，迎面一阵罡风便掀了过来。他反应过来自己护体真元已经不在的时候，那阵风已经逼至眼前。严征明连忙后撤一步，从石阶上翻了下来，饶是他动作敏捷，依然被刮坏了一条袖子。 童如究竟是怎么上去的？ 两人心下都是悍然。严征明心道， 我原以为师祖是一般的想不开，没料到他这么想不开。 程前却想起他不多的几次与北冥军的接触，那时候他还小， 也看不出北冥君如何厉害。直到此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和师祖之间天堑一样的鸿沟。他正入神，严正明忽然在他耳边拍了一下。程潜机灵了一下，清醒过来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他从三生秘境里出来的时候已经走火入魔了。风族与常人不同，他走的路你走不了，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厉害。 严正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袖，笑道， 这下真成断袖了，这不毁他邪门的很，别在此逗留。 程潜一只手垂在身侧，轻轻地敲打着双刃的鞘，边走边道， 若是你，你会上不悔台请那块心想事成石吗？ 真会问。 如果他心里的执念不是正好与桐如重合，在掌门印里他的神识又怎会附在桐如身上呢？如果他不知道走火入魔的滋味，又怎么会在锁仙台上强提自己的修为，不管不顾地直接闯进去呢？当然这些话不便对程潜提，说一套做一套的严征明义正言辞道， 当然不会，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都是人间常态，你既然尚未飞升成仙，便仍然是凡人，你若是自知就该明白，既然是肉体凡胎，哪能事事顺心，总有利有不待时，求而不得也未必不是修行，若是事事偏激求全，肯定不能长久。 冠冕堂皇。 程潜听了没答音，偏过头笑了一下，却依然被严征明敏锐地捉住了。 你笑什么？ 笑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方才也不知道是谁困在心魔里出不来。 你现在闭嘴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 严征明转过身，站在两步以外，将没说出口的下半句挂在了眼角眉梢上。 快点滚过来道歉。 程潜无言片刻，心道， 助长了这种脾气以后怎么好。 随即他又暗自摇摇头， 算了，不是一直都这副德行吗？ 程潜于是敷衍的拱手， 是师兄大人大量，说的和唱的一样好听。对了，如果这里就是扶摇山的后山，我们能从这里回去吗？ 想多了，扶摇山是扶摇山，心魔谷是心魔谷，两者虽然比邻而居，却不是封在一起的。咦？ 严征明刚说到这里，就看见不悔台后面居然有一道门，他的话音一时卡住，心道， 这乌鸦嘴刚说了就打脸，不会真能过去吧？ 掌门印中引路的羽毛飘飘悠悠地落到了门上，消弭不见了。门上有一个小小的凹槽，与掌门印的形状如出一辙。严征明试探着将掌门印解了下来，小心地塞进了凹槽中，严丝合缝，仿佛本来就是长在一起的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